德尔地板，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乐陶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，北部有小到中雨转多云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渐晴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15摄氏度。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2，空气质量优。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，未来48小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，请注意防范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浙江温州对福建密切接触者来苍南隐瞒行程予以立案处罚，气象部门预测中秋节当天天气晴朗，适宜赏月。好，下面是详细报道。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，9月19号0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治愈出院病例一例。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，9月19号的0到24点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，云南9例，上海4例，浙江2例，广西2例，四川2例，福建1例，山东1例，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浙江2例，广西1例，本土病例28例都在福建，其中厦门市16例，莆田市7例，泉州5例，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新增疑似病例2例，都为境外输入病例，都在上海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今天发布通告称，19号上午苍南县赤溪镇发现了一名来自福建泉州的密切接触者，该密切接触者于18号的19时许从福建泉州自驾入苍南，到228国道赤溪镇安丰项目部，之后在项目部和人聊天后休息，次日晨开车运送工友到龙沙安丰小卖部买东西，并在赤溪镇范围内活动多时，致使苍南县接受泉州协查函后启动了紧急预案，当天集中隔离了58人。通告称，该项目部负责人和密切接触者没有履行防控责任，不报告福建方向来人私自外出活动，之后在接受调查过程当中隐瞒行程，苍南县防控办将联合公安部门对该项目部和负责人予以立案处罚。中秋佳节即将到来，记者今天在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，本市公园推出了游船赏月、民俗体验、手工制作、花卉展览和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的文化活动，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的公园，在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体验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。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。金旭你好。 哎，主持人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 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全市中秋假期推出的这53项文化活动。 好的，那么赏月游园啊是中秋佳节的重头戏。北海公园推出了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，延长荷花湖游船的运营时间，满足游客乘船感受逐月合家欢的幸福体验。产福寺结合盆景、桂花、宫灯演出等形式，为游客带来形式新颖的赏月活动。青山公园举办汉服古韵迎中秋汉服游园会，邀请汉服爱好者盛装巡游，展示国风魅力。中秋佳节正是赏花的好时候，颐和园展示大型盆栽桂花200多盆，中山公园糖花坞和汇芳园展出海棠、苹果等观果盆栽，公园特色花期控制植物碧桃、梅花、西府海棠、小月迎春以及君和、一品梅、千霞关等100多品精品剑兰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城区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和百日草，市民也可以到北京国际鲜花港观赏多彩的秋季菊花。另外啊，在民俗文化活动方面呢，仙山公园将举办黄炉团扇摇、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，游客们可以学习传统竹篾编织工艺制作黄炉叶团扇。北京植物园有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，柳荫公园可体验非遗手做的兔爷的制作。此外呢，还有一批科普活动将在中秋节线下